晚上好，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。 是的，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。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，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。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艾玛·卡雷尔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龙一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，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熊走丢了。小熊一家，熊爸爸、熊妈妈和小熊全都毛茸茸的。今天熊一家要去探险。熊爸爸拿了一把遮阳伞，熊妈妈卷起一条巨大的毛巾，小熊戴上他的红色的新风筝。他们走出家门，跟猫咪说了拜拜，然后就出发了。哦，他们来到了地铁的售票处。爸爸买了三张票，小熊趴在售票处的窗台上。 我等不及要放风筝了。 他们坐上了地铁，小熊兴奋地站在椅子上。虽然他特别兴奋，但是妈妈还是让他好好的坐下。他一直安静地坐着，没有扭来扭去。终于他们到站了。 嘿，要下车了，宝贝儿。 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海滩。哇，海滩上有很多很多的人。有人坐在沙滩椅上晒太阳，有人在看书，有人在睡觉，有人在堆沙子城堡，还有很多人在海里玩水。小熊着急地拉着妈妈的手走向海滩。妈妈把大毛巾铺在一片沙子上，她说： 哦，我想躺在这里看书。 不过小熊觉得海滩可不是让人躺着的，它是让人来玩的。 不，妈妈，起来玩嘛，玩球，玩球。 于是熊爸爸和熊妈妈和小熊一起玩球，然后他们堆沙子，用好多好多的沙子给妈妈堆个美人鱼的身体。他们玩得好开心呢。接下来，熊爸爸、熊妈妈还带着小熊坐上船，他们去了海湾。海豚和海龟在水里游泳，鸟儿在天上飞。午饭以后，小熊等不及要放他的风筝了。可是爸爸妈妈说，现在没有风，等风来了才能放。 但是我的风筝很想飞起来，我知道。 于是小熊牵着风筝的绳子拼命地在沙滩上跑起来。哇，跑着跑着，风筝就慢慢飞上了天。 爸爸妈妈快看呐， 小熊跑了很远很远，可当他回头一看，他发现爸爸妈妈不见了。旁边有椰子树，有遮阳伞，有个女孩堆了好大的沙子城堡。可是 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。 我走丢了。 风筝掉在了地上。于是小熊捡起风筝，到处去找。 他们不在卖冰淇淋的小摊旁边。 小熊走到了卖冰淇淋的小摊右边。这时候，熊爸爸和熊妈妈正在冰淇淋摊的左边找，他们谁也没有看到谁。接下来，小熊跑到沙子城堡那里去找，他问小女孩：“ 看到我爸爸妈妈了吗？”“ 啊，没有。” 这会儿，在沙子城堡的另外一边，熊爸爸和熊妈妈问一个小男孩：“ 请问你看到我们的小熊了吗？”“ 哦，没有。” 小熊爬到椰子树上去找，它看向大海的方向。在椰子树的下面，熊爸爸和熊妈妈看向沙滩的方向，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看到谁。接着，小熊爬到游乐城的城堡上面去找，他爬到最高的一层，可是这会儿爸爸妈妈站在城堡的最下面。接着，小熊滑到了城堡的最下面，可这会儿爸爸妈妈爬到了最高的地方。为了找爸爸妈妈，小熊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他坐上高高的摩天轮，可是他没有看到就在摩天轮的另外一个车厢里，爸爸和妈妈也在到处看呢。 我还是没有找到他们。 慢慢的，小熊开始觉得有点冷，还有点饿。有些人开始回家了。 哦，再见，小熊，下次再到沙滩跟你一起来玩吧。 哦，再见。 小熊背着他的红色风筝， 我也好想回家。 他来到水边的一块礁石那里，他爬上礁石，坐下来，海水哗啦哗啦，一会儿冲到礁石，一会儿又退回海里。海水哗啦哗啦，一会儿冲到礁石，一会儿又退回海里。就这样反反复复，来来回回。螃蟹走到礁石这边，螃蟹又走到礁石那边。海水不断地上涨，不断地上涨。小熊坐在那儿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突然他发现，当他站起来的时候，海水已经淹没了礁石的下半部分。 刚才这里还是沙滩，现在全都是海水了。 原来已经涨潮了，到处都是海水，刚才来的沙滩也被海水淹没了。 哦，我被水困住了，救命！救命！ 小熊站起来，拼命朝着远处沙滩上的人喊，可是沙滩上的人都听不到。他的呼救声太小，风的声音太大。呼呼呼，小熊大声说：“ 我快停下来，风！” 小熊喊呐、喊呐，可是风没有停下来。 风，啊，我有了一个主意。 小熊把他手中的红色风筝抛向天空，风把红风筝吹呀吹呀吹，风筝飞了起来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意。海水继续上涨，离淹没礁石只剩下一点点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 沙滩上的熊爸爸和熊妈妈指着海中间的方向喊着： 哦，快看，风筝，小熊的风筝。 他们看到了红风筝，当然也看到了小熊。爸爸妈妈大声喊： 哦，他在那儿。 哦，我的宝贝儿，他在那儿。 他们跑进海水里，踩着海水来到礁石旁边。 哦，宝贝儿，我们到处在找你。 他们把小熊从礁石上抱起来，紧紧地、紧紧地搂在怀里。熊爸爸说： 哦，现在起风了，正好可以放你的风筝。 熊妈妈说： 我们真幸运，幸好起风了。 他们说小熊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小熊。现在爸爸妈妈带着小熊回到了沙滩上，爸爸收起遮阳伞，妈妈把那条巨大的毛巾卷起来，然后他们收拾好东西一起往回走。一边走，小熊一边把他的冒险经历说给爸爸和妈妈听。熊爸爸说： 以后可别再乱跑了。 熊妈妈说： 以后可千万别再乱跑了。 小熊一只手拉着爸爸，一只手拉着妈妈，向他们保证说： 我再也不会乱跑了。 他说： 你们都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海滩上才好玩呢。 天上的海鸥大声叫着： 啾啾。 哦，请大家快上车，快上车呀，地铁就快要开走了。已经很晚了，妈妈给小熊买了冰淇淋，但是把它抱起来，赶快跑，赶快跑。他们跳上地铁，小熊一直安静地坐着，没有扭来扭去。地铁咣当咣当咣当，小熊慢慢地睡着了。爸爸抱起了小熊，他们和小熊一起回到了温暖的家。小熊在爸爸的怀里睡着，没看到小猫咪就在门口迎接他们。 哎呦，掏耳朵，要是有一天你迷路了，找不到回来的路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打电话给你。 这倒是个好办法。 嗯， 那要是你发现你没带电话呢？ 我就问路人呢。哦，先生，先生，请问你知道我这个地址该往哪个方向走吗？ 那你知道咱们家住在哪条路几门几号吗？ 忘了。 你一定要好好的记住你住的地方。我们住在幸福大街100号。 Oh, 我们这个小区叫做兔子小区，我们住的这个楼叫做胡萝卜楼，我们家住的是5楼102。 你这么一说，那岂不是很多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了？ 为什么？ 看看小群姐姐长得什么样子。 没关系，就让他们来吧。 我希望他们见到你的时候不要失望。 他们不会失望的。你记住我们的地址了吗？ 啊，记住了。幸福大街100号。 对了。 然后我们是胡萝卜小区萝卜楼。 我们是兔子小区胡萝卜楼。 啊，对对对。 5楼102。 哦。 那下次在迷路的时候，你就要找警察叔叔，告诉他我们家的地址。 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在森林里迷路了呢？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到森林里去？ 你不是曾经说想把我扔到那儿去吗？ 我没，哦，对，那是我被 被巫婆施了魔法，让我变成了坏人。 啊！ 不过现在我自己也会魔法了，我不会被巫婆变成坏人了，所以我永远都不会把你扔到森林里去啦。 啊！ 但是你要是自己迷路了，你可一定要记好我们的地址，记住了吗？ 记住了。 嗯，好吧。 幸福大街100号，小兔子小区胡萝卜楼1楼502。 是5楼102。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5岁的时候非常喜欢奇思妙想，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他的小脑袋瓜里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奇思妙想，反正他突然站起来，当着大家的面对妈妈说： 我长大以后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 妈妈和爸爸都笑得不行了，然后就假装正式地问呱呱说：那么你觉得自己长大之后是变成男的还是女的呢？ 我要是男的，就可能一直都是男的，我要是个女的，这就不好说了。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女大18变，没准就变成男的了。 晚上爸爸和呱呱一起看老电视剧《康熙王朝》，看到关键的时刻呢，爸爸语重心长地对呱呱说：哎，儿子，你看人家康熙啊，8岁就当皇帝了啊，多厉害呀，你也得加油努力啊，像他一样优秀，是不是？那多好。嗯，这个时候呱呱睁着大眼睛扭过头去对爸爸说： 我不愿意说，你非得逼我说，那我可真说了，那是因为他爸爸死得早。 呱呱2岁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傻事。2岁的呱呱突然把手指头伸进外公的嘴里，还问外公说： 外公，好不好吃呀？ 外公很配合地摇摇头，吧唧吧唧嘴儿，说：好吃，呵呵，真好吃。然后就笑眯眯地问呱呱说：你给外公吃的什么好吃的呀？啊？刚2岁的呱呱特别淡定地大声对外公说： 是鼻屎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， 听听唐耳朵。 我是唐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布朗幼儿园的何启新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《小熊过桥》。 小竹桥摇啊摇，有只小熊要过桥，立不稳站不牢，走到桥上心乱跳，头上的乌鸦呱呱叫，桥下流水哗哗响，妈妈妈妈你快来，快把小熊抱过桥，河里的鲤鱼跳出水，对着小熊高声叫，小熊小熊不要怕，